那最后我们就讲这肾上腺。好，那肾上腺的话，我们先看这个位置哦，是供应肾上腺，它有三条血管，有三条动脉哈。好，那这个是主动脉，主动脉下来，它第一条哈是从横膈，这个是横膈嘛哈。好，它第一条是从这个肾上腺，就是黄色这一块，好，黄色这一块，好，这个是肾上腺。然后它有一条的话，它是从横膈这边下来，好，横膈这边下来，好，横膈这边的动脉来供应这个肾上腺。第二条的话，从这主动脉，好，主动脉这边过来，好，那第三条的话，它是从肾动脉这边来供应，所以它肾上腺有三条血管来供应。